韩国的主要制造业如钢铁、石化和能源已在印度尼西亚、越南和印度站稳脚跟。面对全球汽车行业的衰退，韩国汽车制造商在印度的表现可圈可点，年增长率高达 6.8%， 超过了美国和中国市场。显然，自去年新南方政策正式提出以来，各个领域均取得了切实的成果。预计新南方政策将成为韩国经济的新突破和巨大助推器，但韩国并不是唯一关注东盟和印度的国家，韩国有必要制定更具体可行的计划，不断深入推进新计划的实施。 好，刚才是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，介绍了韩国的新南方经济政策，希望能够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市场。好，到这里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，感谢各位的关注，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www.am774.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，同时也请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，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和线下活动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歌唱北京，爱北京，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，登录网址歌唱 bj.bitime.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。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，他以566分成绩入国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。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乌龟你作弊，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。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，你每次都赢，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，骗谁呢？ 我有杀手锏呢，关注北京电台，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，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，服务出行人群，你不服不行。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，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，详情请咨询6515-0023。 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